在英国人看来，敦刻尔克大撤退无疑是一项壮举，但丘吉尔却另有看法。他明确指出，战争不是靠撤退来取胜的。即便如此，在1940年6月初，敦刻尔克精神仍旧鼓舞了盟军气势。对英国人来说，战争的残酷和纳粹的毁灭性威力已经显而易见，轻松惬意的生活已然远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总动员。6月4日，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讲，大声疾呼：我们将在海滩战斗，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战斗，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战斗，我们将在山区战斗，我们绝不投降。6月4日，德军占领敦刻尔克。英国远征军在撤退途中丢弃的大量重型装备，变成了德军唾手可得的战利品。军与英军在军事装备上的一得一失，使英国本土的地面防御陷入了困境。敦刻尔克海滩上一片狼藉，英军的喷火式战斗机、法国的机敏级驱逐舰早已支离破碎，其他装备残骸随处可见，法军的战况之惨由此窥见一斑。纳粹国防军欣喜若狂，纷纷拍照留念。他们从找到的留声机里听到了莫里斯·切瓦利亚的歌曲。希特勒宣布，敦刻尔克之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，6月4日将成为德国的法定假日。德军虽然大获成功，但是同样也付出了惨重代价。古德里安下令部队休整，此役让古德里安名声大振，士兵们在装备上刻上了古德里安名字的首字母。大多数德军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，近一个月的昼夜奋战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。连续攻势下，内忧外患的法国最终陷落。但是以法国总理雷诺和戴高乐为代表的主战派希望继续作战，但是他们能够左右大局吗？ 法国败相已定，百姓们纷纷出逃。 戴高乐极力想要与德军继续战斗，发表各种演说，呼吁法国民众。 面对希特勒的咄咄逼人，法国政府将会作何决定？档案为您揭秘二战骑士录之法国溃败。 在罗马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宣布了一条重要消息：意大利对英国和法国宣战。 La dichiarazione di guerra è già stata consegnata agli ambasciatori 墨索里尼决定趁火打劫，吞并科西嘉岛、尼斯港、萨沃伊、突尼斯和马耳他，这对法军来说无疑是背后一刀。不过义军的进攻遭到了法国阿尔卑斯部队的阻击，隆美尔率军一举攻克诺曼底，进入鲁昂。 为不设防城市，希望用放弃抵抗来避免冲到华沙和鹿特丹的覆辙。法国政府已经牵制波尔多，德军快速逼近巴黎。传言说他们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就像1870年入侵的普鲁士军队一样。失去政府倚仗的巴黎市民纷纷踏上逃亡之路，路上人头攒动的情景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之前的比利时难民。600万法国民众涌向最后的庇护所卢瓦尔，但是德军轰炸机紧随而至。1940年6月14日黎明，德军兵不血刃占领巴黎。最重要标志的万石旗遍布巴黎各处，德军占领巴黎后迅速进入早已人去楼空的政府部门寻找重要资料，从间谍名单到共济会会员，还有令德国颜面扫地的凡尔赛条约原件都被送到了希特勒手中。随着卢瓦尔河上的桥梁被毁，法国人已经无路可逃，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停战。在波尔多，法军统帅贝当也希望能结束战斗。德军仍旧继续挥师南进。自5月10日以来，曾经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法军变得不堪一击。但是法军仍旧在浴血混战，短短一个月内就有10万士兵丧生，远远超过了一战期间同样时间内的阵亡人数。还有185万法军沦为战俘，其中包括3.6万名军官和176名法军将领。在这些战俘中，还有很多来自法属殖民地的非洲士兵。纳粹国防军的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画面。饥肠辘辘的士兵杀死一只山羊充饥，纳粹的宣传片中不断闪现这些战俘的脸部特写。法军当中有3000名非洲裔官兵在被俘后被德军枪决，7年纳粹思想的熏染已经在德军士兵心里埋下了种族歧视的种子。接下来的一连串事件将直接决定法国的命运。1940年6月16日，法国总理雷诺在内阁会议上孤掌难鸣，被迫于当天晚上宣布辞职。法国总统勒布伦随即任命主和派头面人物贝当元帅重组政府。留守的巴黎市民在巴士底狱面前听到了贝当的讲话。这位曾经在凡尔登战场立过赫赫战功的一战英雄，声称已经向德国提出停战请求。 En fait, j'ai demandé à nos adversaires de mettre fin aux hostilités. J'ai pris cette décision dure au cœur d'un soldat, parce que la situation militaire l'imposait. Marche à Pétain, à bien la route, à bien la route, à bien la route, à bien la route, à但是部分法国人也听到了 BBC 的广播。戴高乐将军已经抵达伦敦。6月18日，他公开指责停战行为，并发表了著名的618宣言。 Nous croyons que l'honneur des Français consiste à continuer la guerre aux côtés de leurs alliés. 1940年6月18日，戴高乐将军发表的这份宣言，告法国人民书。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容。法国输掉了一场战争，但法国没有输掉整个战争。一些昙花一现的掌权者在恐惧的驱使下投降了，忘记了尊严，使我们的国家受到奴役。然而，一切还尚未定论，因为这是一场波及全世界的战争，所以我向所有的法国人发出呼唤，不论他们身处何地，都团结起来，带着牺牲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向往，与我一道行动。我们的祖国危在旦夕，让我们奋起反抗，拯救我们的祖国。法兰西万岁。最后是 SWI 伦敦凯尔顿花园四号总司令部戴高乐将军。虽然戴高乐极力想要与德军继续战斗，发表各种演说，呼吁法国民众，但其实无济于事，因为此时的法国政权掌握在贝当的手里，而他已经决定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。 法国的快速沦陷让希特勒欣喜若狂。1940年6月22日，希特勒抵达巴黎附近的贡比涅。这是希特勒故意做出的安排，他要让法国亲自品尝1918年德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时饱受羞辱的滋味。他甚至找来了当初签字时的车厢。德国终于一雪前耻。代表团由查理·亨茨格将军率领。一名翻译宣读停战协定的序言，指责法国无理由对德宣战。希特勒一言不发，随后他起身离开了现场。代表早已得知停战协定的内容，但是对交出法国境内所有德国难民的要求却很难接受。亨茨格将军试图进行协商，但遭到德方拒绝。当亨茨格向波尔多政府报告时，德国秘密情报部门录下了这段录音。 我是亨茨格，情况怎么样？已经结束了。什么？结束了？是的，将军，对于你处理问题的方式，我感到非常满意。谢谢您的理解，我明白。 随后，希特勒下令将车厢运回柏林，并在纳粹灭亡的最后日子里下令党卫军将其炸毁。 一个拥有着50万人口，号称头号陆军大国的法兰西，仅在战争爆发的6周之内便一败涂地。以贝当为首成立的维希傀儡政府又有着怎样的政治阴谋？档案为您揭秘《二战启示录之法国溃败》。 6个星期内，法国作为一战战胜国的所有象征纷纷遭到亵渎。曾经有50万法军士兵流血牺牲的凡尔登也变成了纳粹横行的地盘。当德军占领马奇诺防线之后，希特勒对其建造者更是大肆奚落。进入斯特拉斯堡及其教堂时，希特勒一脸严肃。希特勒兑现了诺言，阿尔萨斯和洛林又回到了德国人手中。敦刻尔克一战让德军轻松缴获2000辆坦克、5000门大炮、30万支步枪，还有400万发子弹。在法军的一个军需供给仓库，纳粹国防军发现了为法军士兵准备的大量长内衣库。这些温暖的毛内衣是专为接下来的战争准备的。法国所有的工厂、港口和财富全部被纳粹占有。作为战败国，法国必须每天向德国支付相当于1亿美元的战争赔款。随后，亨茨格将军赶往德国参加会议，商讨有关实施停战协定相关条款的问题。希特勒决定保留法国的部分主权，在法国境内建立傀儡政府，同时解除法国军队武装，所有武器交给德国。法国领土遭到肢解，北部和通往各港口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由德军占领，地中海地区和阿尔卑斯的狭长地带由意大利控制，非占领区由贝当傀儡政府统治，首都定在维希。这座温泉小镇因酒店众多而当选新都。7月初，贝当元帅率领政府内阁进入小镇，开始傀儡统治。维希政府仍旧控制着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，还有一支强大的海军。为了避免法国海军投入英国阵营，希特勒下令解除所有战舰武装。而丘吉尔则担心法国海军会变成纳粹的帮凶，因此决定先发制人。英国皇家海军奉命前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。一向作风强悍的丘吉尔对法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，要么加入英国开展对德作战，要么在6小时内自行凿沉所有舰船。维希政府拒绝了英国的提议。英军随即开火，2艘战列舰、2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被击沉，1200名法军船员丧生大海。 为了向英国人民、世界还有美国展示自己战斗的决心，丘吉尔不惜下令向昔日的盟友开火，因为法国海军很有可能会危及英国本土的安全。维希政府提出对英宣战，但贝当却回答说，一次失败已经够了。 1940年7月1日，贝当傀儡政府迁往维希。维希政府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德国的附庸。接着大法监卖国贼皮埃尔·赖法尔出任总理，废除了1875年的宪法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覆亡。一个拥有着5000万人口、号称头号陆军大国的法兰西，仅在战争爆发的6周之内便一败涂地，法军战死8.4万人，被俘154.7万人，沦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之下。 纳粹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令德国人欢呼雀跃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希特勒自诩为法国最伟大的领导者，功绩堪与拿破仑相提并论，同时他的独断专行也开始愈演愈烈。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的伯格霍夫别墅，希特勒的情人艾玛·布劳恩拍下了希特勒庆祝1940年圣诞节的场面。环绕在希特勒身边的都是纳粹显要的子女，希特勒此时正在筹谋另一项计划，或者说另一场豪赌，那就是挥师东进，占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他的权宜之计，现在不列颠之战的失利迫使他不得不加快步伐，整个世界即将迎来又一场血雨腥风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，谁共你一般思想，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，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。